林，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李陵来到塞外看望苏武，其实他也有劝苏武归降匈奴的意思。他就问苏武了，苏兄啊，在这儿这么痛苦地活着，你不觉得不值得吗？苏武却冷笑了一声，我不为名不为利苟且偷生，只为了能见到皇上一面，将来我了却了心愿，就算是死也无怨无悔。李陵就说了，汉朝无情啊，不值得你这般赴汤蹈火。接下来他就把他的事儿说给了苏武。苏武听了之后就沉默了，过了好半天才缓缓地来了这么一句，这么说来，你不但是当了匈奴的走狗，还想来劝我归匈奴吗？李陵就反问他，匈奴待我不薄啊，你这样在荒凉之地受尽人间冷暖，又是何苦呢？你这般梦回汉朝，又有谁知道你的忠义和忠心呢？接下来他没再讲什么大道理，他明白就是讲这些道理，倔强的苏武也听不进去。他别出心裁，就挑苏武的家谈。李陵告诉苏武的全都是坏消息，首先是妻离子散，你的老母亲已经死了，尊夫人也改嫁了，儿女下落不明。第二是兄死弟丧，你的兄长苏家曾为奉东都尉，但自从你到匈奴之后也是厄运连连。一次随着皇上游玩雍川下辇车的时候，他不小心撞上了柱子，把车辇给撞断了，犯了欺君之罪，结果汉武帝赐他自杀了。你的弟弟苏贤为齐都尉，同样在一次跟随皇上去祭祀的时候，一不小心惹了祸，一位骑马宦官和黄门驸马在上船的时候，因为争先恐后而生了摩擦事件，结果是骑马胜驸马，驸马被挤进河里边淹死了。事情发生以后，皇上很震惊，命令苏贤去调查这件事儿，结果自知罪不可恕的骑马宦官来了个走为上策，害得苏贤没办法向皇上交代，结果惶恐之下只好选择了服毒自杀。自打你离开以后啊，汉朝还是那个汉朝，皇上还是那个皇上，而你苏家却早已不是那个苏家了。讲完了这些事儿，李陵又进行了最后的总结陈词。人生就像早晨的露水，何必长久的这样折磨自己呀？我刚投降的时候，整天若有所思，都要发狂了，自己痛心对不起汉朝，加上老母拘禁在宝宫，你不想投降的心情 怎能超过当时我李陵呢？并且皇上年纪大了，法令随时变更，大臣无罪而全家被杀的有十几家，安危不可预料，你还打算为谁守节呢？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不要再在这里虚度光阴了。李陵充分发挥了他的说服能力，满以为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定能手到擒来，把苏武彻底的征服。苏武听了自己的家事以后，是眼泪直流啊。哭了半天，他终于说话了。而他一张嘴，就像一盆冷水一般，浇得李陵是羞愧难当。我苏武父子无功劳和恩德，都是皇帝栽培提拔起来的，官职升到列将，爵位封为通侯，兄弟三人愿意为朝廷牺牲一切，现在得到牺牲自己以效忠国家的机会，即使受到抚越和汤祸这样的极刑，我也心甘情愿。大臣效忠君王，就像儿子效忠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没什么可恨的。话尽如此，多说无益。如果你是来叙旧的，欢迎；如果你是来劝降的话，请回。李陵终究不想就这么放弃对苏武的劝说，又叹息着说道：面对美酒应该高歌，人生短促，日月如梭，好比晨露转瞬即逝，失去的时日实在太多。席上歌声激昂慷慨，忧郁长久填满心窝，靠什么来排解忧闷呢？唯有狂饮方可解脱。咱啥也别说了，只叙旧情，不醉不归。于是他和苏武共饮了几天，希望能让酒力来说服苏武。可事实证明，李陵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当李陵再提归降的事儿，苏武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单于一定要逼我投降，那么就请结束今天的欢乐，让我死在你的面前。李陵见苏武对朝廷这么真诚，慨然长叹：嗨，义士啊，我李陵和魏律的罪恶，恐怕连老天也不能饶恕啊。说着是眼泪直流，打湿了衣襟，他告别苏武而去。李陵的投降事件过后，汉武帝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愤怒来形容了。对于这位要强的皇帝，对于这个主张强权的一代天骄来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失败。可是汉武帝的气还没出，匈奴又加了一把气。征和三年，匈奴几次对边关进行打谷草，杀死了五原郡和酒泉郡的都尉，扬长而去。汉武帝忍无可忍，同年三月对匈奴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对汉武帝来说意义非凡。首先是他此时已经到了晚年了，正如曹操所说的那种，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在朝露之年再建功立业，彻底打败匈奴，是他最大的梦想。其次，自卫青、霍去病双子星去了之后，他发动的多次对匈奴的军事行动都没有好的战果，更有甚者，还发生了李陵战败的投降事件。 对于极其爱面子的汉武帝来说，那简直是莫大的耻辱。他多年的丰功伟绩，怎么忍心就这样付之东流，宣告破产呢？也正是因为这种想赢怕输的心理，汉武帝这次动用了14万大军，分三路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第一路军的主帅还是20将军李广利，率7万人马从五原出塞。这一路军是汉武帝这次军事行动中的重中之重。李广利这个两次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当中无功而返的庸才，因为裙带关系牢固，还是被汉武帝委以重任。第二路军的主帅邱成率领3万军马从西河出塞，第三路军主帅重和侯马通带4万军马从酒泉出塞，目标只有一个，直指塞外的匈奴大本营。然而李广利在出发之前并没有以往的豪气云天和壮志凌云，相反，他愁眉苦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为他送行的人很多，他却只拉着一个人的手不放。这个人是谁呀？并不是李广利的至亲至爱之人，却是他至求之人。这个人就是朝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刘屈茂。李广利紧紧地握住刘屈茂的手，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太子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刘屈茂也许是被李广利的深情所打动，就点了点头：边关的事交给你，太子的事交给我。刘屈茂不会知道，只为这一承诺，他将付出血与泪的代价。话说匈奴听说汉朝兵分三路来袭，首先采取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和生活用品来了个千里大转移，用人工和马牛等交通工具运到了漠北的治居水，然后集中兵力准备和汉军来一场水上大战。而左贤王把匈奴东部各部落的军力全部集中到了都阶山，准备和汉军来一个地道战。为葫芦孤单与寄予厚望的汉朝叛将李陵则带领匈奴的精锐铁骑，他的任务是游击战，最后是以逸待劳，先布好口袋放汉军进来，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事实上呢，匈奴的坚壁清野很快就让汉朝的二路军商丘城体会到了什么叫长驱直入。商丘城一直到了匈奴的斜境，不说连半个匈奴人的影子也没看见，结果呢，连牛羊都没看见。情况不对呀，这明显是敌人的诱敌深入之计。商丘城马上叫士兵停止前进，然后向后转，大步朝前走。可是就在他们调转马头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他苦苦寻找的匈奴士兵出现了。他们在李陵的带领之下对汉军进行了千里大追踪，据说连追了9天9夜，直追的汉军哭爹喊娘。结果是商丘城在匈奴转了一个圈，就被匈奴士兵赶出了境内，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第三路的马通从酒泉出兵以后，马上就抵达了天山。结果和商丘城的情况一样，接下来的进程也如出一辙。 汉军连半个匈奴人的影子都没看到。眼看情况不妙，马上叫士兵停止前进，接下来的指挥是一气呵成，还是向后转，向前走。就在这个时候，匈奴大将偃渠的骑兵出现了。马通并没被匈奴的气势吓倒，两军就展开了殊死搏斗。结果是双方互有伤亡，胜负未分，打了个平手。马通不甘心，就在他准备和偃渠进行决战的时候，匈奴士兵却突然间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原来匈奴士兵眼看着汉军顽强，这样交战捞不到什么好处，于是充分发挥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的光荣作风。匈奴士兵走了，剩下马通却左右为难了，继续进军前途未卜，于是他选择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一退就退到了姑师国附近。前面已经说过了，西域各国基本上都被汉朝搞定了，唯独姑师国对汉朝软硬不吃。马通虽然是在撤军呢，但心里边还是不想就这么无功而返，于是可怜的姑师国就成了倒霉鬼。马通联合早已被汉朝搞定的楼兰、玉离、微虚等小国，对姑师国进行了合攻。结果姑师怎么经得起这般强大的武力，国破而亡。至此，姑师国被汉朝平定，成了汉朝的臣属国。这次出兵呢，可以说东边不亮西边亮，结果总算比商丘城要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马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脸露笑容，大手一挥，对士兵们说了：“回朝。”汉武帝的三路大军，一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一路歪打正着小有建功。接下来打败匈奴的任务就靠主力军李广利了。事实上，前两次的无功而返让第三次出征匈奴的李广利更想立功，但他一直是匈奴照顾的对象。李广利带兵出五原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两路军一样一路势如破竹，威不可挡。他得到了匈奴的特殊照顾，首先是右大都尉带领几千人马对李广利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接下来中行月的继承人卫律带领五千人马迎接李广利的到来。也正是因为如此，汉军追到范夫人城下时，很有成就感的李广利不由得感叹，原来胜利这么容易呀。可是李广利在欢喜而感叹的时候，不会知道短暂的胜利背后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也正是因为这样，急于表功的李广利把一路的捷报频传到长安。可他不会料到，他的捷报都像泥牛入海一般毫无音讯。他等了好久，终于等来了信使。李广利心想，这汉武帝一定会对他进行现场嘉奖啊，就问那信使：“皇上对你说什么了？”那信使是一脸的阴霾，嘴角蠕动着，好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话来：“皇上说边关的事交给你，家中的事交给他。”就在李广利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信使告诉了他一件极为震惊的事儿。这件事儿就是汉武帝后宫的太子之争。关于太子之争的事儿，后边会有详细的讲述，这里大家只要知道一个事实就行了。

临床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宫中的政变打了李广利一个措手不及，他就面临着选择了，是继续进兵呢，还是退兵呢？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个叫胡亚夫的人出现了。这胡亚夫说他就是来解忧的。李广利一听就高兴了，赶紧就问他，我是该走呢还是该留？胡亚夫就胸有成竹的以论证的方式进行了回答。前进，风险和机遇并存；退兵，自投罗网去受罪。你的夫人和全家老小都在大狱里了，不被斩首也得落得个牢底坐穿的结局，形势已经不容乐观了。如果你现在回朝，立了这么一点小功，连塞牙缝都不够，皇上开心那倒好，要是不开心，你这正是自投罗网活受罪去啊。将来想再到这碧绿的草原上叱咤风云，那就是白日做梦。李广利被他这一番长篇大论说得不知所以了，那以你的意思，我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既然回无好回，不如不回，将军只有继续前进，再立大功，以功劳来赎罪，或许可以赦免全家。胡亚夫立功赎罪的方案得到了李广利的认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孤军深入。匈奴单于本来给汉军设的是诱敌深入之计，所以总是三五千人马和几万汉军对着干，然后打几下，丢了一些辎重他就撤，典型的诱敌深入战术。因此当先前听说汉军要撤兵的时候，匈奴单于就叹息，李广利并不是一介猛夫，这次精心准备的计划看样子只有流产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李广利却突然调转马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范夫人城。城丢了，匈奴人却高兴了，李广利这小子到底是嫩了点啊，只有给你尝到了甜头，你才最后会自食苦果。接下来立功心切的李广利继续前进，目标很明确，直指匈奴的王庭腹地。特别是在随后的战斗中杀死了左大将，更让李广利头脑发热，发出了豪言壮语，平定匈奴指日可待。可是他不会知道，他的指日可待马上就变成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就在李广利指挥汉军前进前进再前进的时候，他手下的士兵却不干了。首先站出来发牢骚的是长史，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孤注一掷为哪般？他 他的话马上得到了都尉的附和。孤军深入，自寻死。就这样，两个人同病相怜，是越谈越拢，越谈越激动，最后得出了结论。李广利为了建立自己的功绩，不惜把我们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这般不分形势、不问敌情的冒险进军，只怕使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呀。两个人最后做出决定了，与其死无葬身之地，不如先下手为强，先发动政变，擒住李广利，然后迅速撤军，以免遭到匈奴的反击。应该说，两个人的密谋很周密，也很明确。本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原则，要想活命，先擒拿住怀有二心的李广利，再来个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最后把处决权交给汉武帝，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可是两个人密谋的时候，百密一疏，忘了隔墙有耳了，所以两个人的密谋很快就被先知先觉的李广利侦查到了。结果同样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这次李广利是丝毫没有留情，拔剑就给了两个人两剑。李广利给出的理由是扰乱军心，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长史和都尉离奇而死之后，一时间是谣言四起，顿时就军心涣散了。李广利眼看势头不妙，怕士兵们发动骚乱，只好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班师回朝。话说匈奴士兵早就布好了口袋，等着李广利往里边钻呢。眼看李广利就要他们自己的重点布置地址了，离歼敌只有一步之遥了。而这时候李广利却突然退兵了，到手的肥肉怎么能让他飞走呢？葫芦孤单于赶忙派出了探马侦查，结果探马回报，汉军都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跟来的时候判若两军。葫芦孤单于一听是喜形于色，军心涣散定是内乱所致，这正是我匈奴消灭汉军的最好时机。于是乎他马上下达了追击的命令，一边是慢腾腾的走，一边是快马加鞭的追。当汉军向南撤至宿斜乌烟然山的时候，匈奴铁骑就拦住了汉军后退的道路。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既然无话好说，那就开打吧。开打的前提很重要，将直接影响结果。首先来看汉军，汉军往返行军近千里，都已经很疲劳了，说白了现在都已经是无心恋战了。而匈奴士兵却相反，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开打的结果是汉军死伤惨重。到了晚上，两军握手言和，天色不早，大家都累了，今儿个咱们就不打了吧，养精蓄锐，明天再切磋。双方都同意了，马上达成了短暂的停火协议。然而啊，兵不厌诈这句话并不是空穴来风。李广利接到停火协议的通知以后，认为今晚上能睡一个安稳觉了。其实这也不能全都怪他，因为他太累了。他原想冒进立功赎罪，遭遇匈奴士兵的阻击之后，心情自然更加沉重，又忧虑着家中老少的生命安全，而且本来指挥才能就很一般， 因此完全失去了两军对垒当中最必要的警觉。于是他很快就进入梦乡了，而一场暴风骤雨很快就来了。汉军都睡着了，睡得像死猪一样，因为累呀。对于汉军来说，连日来的奔波让他们的身心都处于超负荷的运转状态，想不疲惫都难。匈奴士兵却睡不着，是因为兴奋呐。对于匈奴士兵来说，汉军近在咫尺，连日来的忍气吞声以逸待劳，只为等这一天的到来。于是乎，汉军还在继续睡，睡不着的匈奴士兵开始挖土。都说人多力量大，不久就在地上挖出了密密麻麻的壕沟。几丈深的壕沟挖好之后，再往上边铺上树枝和草，最后用土掩盖。要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是壕沟。如果你认为匈奴人这是在守株待兔，好，你答对了一半。因为很快汉军就体会到匈奴人这种守株待兔的滋味，其实并不好受。壕沟挖了，天还没亮，汉军还在呼呼大睡呢。匈奴士兵就好像吃了伟哥似的，还不觉得累，就是坐在那儿等。但停火协议签了在那儿呢，现在去偷袭，有违伦理和道德呀。言而无信的匈奴人这次很难得地遵守了条约，没有造次。匈奴士兵都是盔甲在身的等，一是为了恢复刚刚挖壕沟消耗的体力，另一个就是等天亮。天终于开始亮了，汉军还在睡，匈奴士兵没有再等。天一亮，就意味着昨晚上的停战协议已经作废了。他们摸向了汉营，开始表演砍瓜比赛。惊醒的汉军是仓皇应战，无奈是衣冠不整，而且又火光四起，杀声喊声震耳欲聋。看来这仗是没法打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李广利带领大家火速撤军。当失败不可避免的时候，逃命就是唯一的奢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李广利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太过一厢情愿了，因为他们还没走几步呢，就发现营前有一条条深沟，难以逾越。前有深沟，后有追兵，汉军是进退不得，军心大乱，斗志丧失，死的死，伤的伤，已经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广利是喟然长叹呐，彻底的败了，七万汉家男儿皆毁于我一人之手，纵使我再逃得性命又如何呀？回去之后还不是要被处死吗？罢了罢了，不如投降匈奴，或许还有活命的希望。于是他和当年的李陵一样，下马举起双手。葫芦姑单于听说李广利投降了，自然很高兴，加官封侯不说，为了彻底拉拢李广利的心，他不惜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他，得到了尊贵首屈一指。如果你认为李广利从此将在异国他乡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那就错了。他很快就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心叵测。李广利的风光让一个人很妒忌，这个人就是中行月第二卫律。自从归顺匈奴以后， 匈奴历代单于都对这个元老级的人物很敬重。但是李广利的到来却让这一切都改变了。李广利不但得到了匈奴的女儿，而且地位也比卫律高。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甘落后的卫律就面露杀机。他等的机会终于来了，葫芦姑单于的母亲胭脂突然得了病。如果只是简单的风寒感冒之类的小病倒也罢了，几副中药下去就完事儿了。但事实上几副中药下去之后，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最后竟然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机不可失啊，敏锐的卫律马上就意识到这里边可以大做文章。于是他拿着金银去请一个人，一个很特别的人，一个可以让他通向复仇之路的人。千金散尽还复来，只要能把李广利拿下来，就算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葫芦姑单于急的是哇哇直跳。这时候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不是御医，也不是大臣，更不是布衣，他是一个巫师。这个巫师一出现自然与众不同，他出口成章，语出惊人，说胭脂的病因不是别的，只是由于去世的单于发怒所致。葫芦姑单于一听他的言论非同一般，自然要让他详细的说了。巫师随后就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台词说出来了。因为去世的单于过去出兵攻伐汉朝的时候，曾经发誓一定要捉住二世将军李广利用来祭神。现在李广利已经在匈奴，为什么不杀了祭神呢？先单于正发怒责问此事，害得你母亲胭脂得此怪病，能怨得了谁呢？这巫师这番话的中心思想就是杀了李广利祭奠神灵，才能治好他的母亲胭脂的病。按理说这种荒谬的言论根本就站不住脚，99%的人都会对这样的言论嗤之以鼻。可是呢，这葫芦姑单于却是那1%的人，他素来尊鬼信神，对巫师的话深信不疑，于是直接把李广利送上了断头台。李广利怎么也想不到会落一个这样的下场，临死之前他只能悲壮地喊了一句：我死必灭匈奴。据说呢，葫芦姑单于杀李广利祭天以后，漠北连绵的大雪下个没完没了。老天爷是在怜惜这位将军呢，还是在为这位将军叹息呢？汉武帝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果以失败告终。这汉武帝对外迷恋武力，厉兵秣马，四海臣服。这讲完了外事啊，现在该说点汉武帝的私事了。前面已经说过，汉武帝少年的时候最大的爱好是狩猎，殊不知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那就是信仰鬼神。汉武帝之所以崇拜鬼神呢，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少君。元光二年，那是一个寒气逼人的冬天，当时即位才8年，年仅23岁的汉武帝来到雍城的武志园祭祀上天，以求来年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结果汉武帝邂逅了李少君，就是这惊鸿一瞥，汉武帝对这位得道高仙是敬佩不已。皇帝看中的人